总要压抑自己的心情，对你的思念在心中模糊又清晰，为何我总是逃避，远远地见到你总是装作不在意，谁听见我叹息，望着你的背影在心中呼唤你，依旧擦肩而去，总是在模样微笑我才发觉你远走，爱情像流水不会为谁停留，蓦然回首只剩下痛在心头，独自徘徊街头我该如何挽留，问你是否愿意再回头，

指空，天也未指空，难明是快乐是沉痛，冷笑一声，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，一点爱心，若心声伤痛不再冰冻。让我珍惜一切愉快面容，将欢笑藏怀记心里，无论我到最终也不懂怎么演进，仍然能让我心放松，再看星空似个夜也空，然而俗世几多变动，流泪看广阔宁静间，愿化做夜半清风，世界似空，天也未似空，难明是快乐是沉痛，冷笑一声，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，一点爱心，让心声伤痛不再冰冻，再看星空似个夜也空，然而俗世几多变动，流泪看广阔宁静间，愿化做夜半清风，世界似空，天也未似空，难明是快乐是沉痛，笑一声，我又何妨追踪一点爱心，一点爱心，让心声伤痛不再冰冻。 脚下的思念没有你，只有流浪，喝一杯清酒，心却苦断肠，流离岁月叫人怎能忘， 低头泪两行，思念远方，你在天一盏灯取名流浪，对萤火许下明天的愿望，今夜我要请叫人飞思量， 看时光温柔的模样， 停在身旁， 你的话 陪着我 星空下飞翔，种一颗红豆远结出地老天荒， 肉质缠绕我胸膛，叫

没什么力气，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，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，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留下多少悬念？

你总不问我如何来，如何去，让我孤寂之。 相融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，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星妆。 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。 市场开业了，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，二手的价格，一流的品质，二期一万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，财富热线03123877772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吴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七天无理由退换，六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吴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38度向上人生，北京汽车越野世家体验营北京站8月12日盛大开启，诚邀您共赴越野全路况体验，经典需要传承，精神永不磨灭。详询400810-8100。 夏天是春的延续，秋的基础，冬的前奏。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，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21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像是切了

纯净，眼里的恋爱。我看着我爱人，仿佛看着更爱的人，提盏风灯，他从少女模样变成妇人。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, 我闭上眼去想，忍不住放声的哭。第一次我感觉我的无能为力，天啊，如果我能 go back in the fall of 44。 见，跟去年说再见，转眼又是冬天。才一年，看着世界变迁，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。 窗前听我唱歌的丽娜，我曾写过一支英文歌叫丽娜，去杭州的火车上哭泣的丽娜，开学时剪了头发的丽娜，丽娜在二十岁的生日上许愿的丽娜，毕业后出国去了，英文名叫丽娜，每次回过海和我缠绵的丽娜，嫁人后盘起头发的丽娜。你呀我呀天呀，春呀秋呀长大，

什么是孤独寂寞？我不能再迷惑，我不能再执着，该如何来弥补我的错？什么是孤独寂寞？我不能再迷惑，我不能再执着，该如何来弥补我的错？你的背影慢慢一步一步走，为何人心不回头？为何不停留？

在心里纠缠，没有你的前世我真的好迷乱，爱与不爱都已经太晚，回头太难，回头太难，

你的谎言又何必凭是美丽的说辞，让我从容地在你面前消失，我已经是你多余的影子，最好赶在秋天断了这一份情思，免得结局 是。 在雨后的玻璃窗前，每一首多情的歌，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。每一次牵你的手，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，转开我晕眩的头，试着不能不潇洒地少于爱情，让我这冰冷的心灵有个想到了家的憧憬。紧闭着深锁的门，听我轻声地飘零，打开你孤独的窗，我要穿过去你的身影，深藏的梦，谁在幽深的睡里面点亮你未明的灯，始终不能不害羞的脸。给我个温暖的真情和一个燃烧的爱情，让我这漂泊的心灵有个找到走出一个家，何进何处能安抚这疲惫心灵浪迹在天涯。这出门的